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75集。亲吻是会上瘾的。月光下，两个年轻滚烫的身体紧紧地贴着，胸腔里是两颗疯狂跳动的心脏。周思月低头在他耳边亲了下。 想亲吗？ 丁宪红着脸，心脏砰砰狂跳。他被人抵在树上，双手撑在他硬实的胸膛前，气儿都喘不匀了。 你不是还要回石？ 不等他说完，周思月直接低头截断了他的话。四片温热的唇瓣在黑夜中肆无忌惮地纠缠撕咬。 这个男人成熟了。 丁贤闭上眼的最后一瞬间，如是想。他忽然忆起两人第一次接吻，轻轻一碰便收回，而后各自尴尬，自己落荒而逃。周四月揉着脖子回味，比窗外的白雪还纯洁。那会儿多看他一眼，丁宪都觉得自己心跳加速。他睡觉也总能梦见周四月，梦里的他总是很温柔，梦见他亲自己，醒来总是一身汗，心跳砰砰加快，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，卷着被子在床上翻来覆去。那一天坐在他身边，自己都坐立难安。丁宪幻想过他爱上自己的模样，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牵着自己的手，在僻静无人的角落亲吻拥抱，坐尽人间欢愉之事。周四月低头封住他的唇，先是在他唇上轻啄一下，一只手圈住他的腰，一只手捏住他的下巴，微抬目光在他脸上慢悠悠地扫，桃花眼微翘。丁宪被周四月瞧得心猿意马，缓缓闭上眼睛，等周四月落入一个更深的吻，但却迟迟没有动静。直到自己手抵着的胸膛轻轻一震，丁宪挑开一只眼，对面的人低头看着自己，笑得恶劣。他故意吊自己。背后的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泻下来，温柔地落在周思月发顶。丁宪气血上涌，又见他这样，双脚一点，手去勾他脖子，把人拉下来，咬住他的下唇，含糊一声：“ 小屁啊！” 披着的棒球衫直接掉地上了，两人都没站稳。周思月弯下腰，直接被丁宪拉到身后的树上。丁宪后背撞得生疼，却死死咬着周思月的唇不松口，有一下没一下地亲着，亲得格外卖力。小姑娘没什么技术，只知道抱着周思月一下一下啄，必要时咬上一口。周思月不笑了，垂眼看丁宪一会儿，便反客为主，闭上眼睛，单手扣住他后脑勺往自己这边压，用力回吻他。往常冷静禁欲的他，第一次让丁宪感到他的迫切。丁宪其实后背在树上被坑坑洼洼的树杈磕得疼，周思月把他反过来，自己背贴着，让他整个人挂在自己身上，低着头亲他。 看来亲吻是会上瘾的。 小树林外，楼凤下楼买了点零食，准备回去晚上开夜车用。他走的是近路，而且平常这条路上没多少人，也不会撞见什么要长针眼的事儿。今晚是个例外，没走两步就看见那边纠缠着一对情侣。 我靠，什么世道呀，是有多饥渴，不能往那边走两步吗？那边就是你们的快活林啊，在这边戳什么路人的针眼。 但楼凤自觉是个老实孩子，话虽这么说了，也不能打扰人家亲热，捂着眼睛准备转身离开。 哎，那个女生的打扮有点眼熟啊，那男的也有点帅，还是有点眼熟啊。 最后楼凤一定惊，这么大冷天不怕死，为了爱情要光腿， 除了他寝室那倒霉孩子，还有谁啊？刘峰提着零食回了寝室，班佳瑜随口一句：“ 怎么丁宪还没回来？ 在楼下亲热呢。” 班佳瑜坐在电脑前写程序，头也没回。 没想到这小丫头动作够快啊！ 徐莎莎从厕所洗完脸，一听这话，放下脸盆：“ 不会吧，周师兄那么轻浮啊？” 寝室里除了楼凤，谁也没见过周思月。徐莎莎虽然跟元芳认识，两人也只是点头之交。除开上次元芳主动给她分享寝室里小姑娘的八卦外，徐莎莎其实并不会主动跟元芳聊天。 唉，周师兄超帅的呀。 帅就更不靠谱了呀。 楼凤竖起一只手指晃了晃。 不是，你不了解，周师兄对宪宪很好的，而且谈一个月的恋爱才亲个嘴而已，有啥轻浮的？再说了，他俩也认识好几年了呀。 徐莎莎说不过他，但总觉得不妥，遂看向班佳瑜。班佳瑜靠在椅子上：“ 我认同楼凤，现在快餐爱情一夜情那么多，周师兄不算轻浮。不然你认为应该多久结婚？” 怎么也得三个月吧。 班佳瑜难得露出兴趣，双手交叠搭在椅背上。 那上床呢？ 徐莎莎脸红了。 婚前怎么能发生性行为呢？ 班佳瑜觉得挺有道理，又问： 那万一性无能怎么办？ 徐莎莎没再说话，默默爬上床。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似乎跟他们三观不合。其实班佳瑜只是想告诉他，这事儿没有对不对，只是选择不同而已，没必要上纲上线去评判别人。但见他脸色沉了下来，班佳瑜没再继续往下说。楼凤也意识到徐莎莎的不高兴，看了眼班佳瑜，又夸了周四月几句，试图缓解气氛，可奈何人家也听不进去。月光下，两人亲完又抱了会儿，靠在树上看月亮。两人身高差距大，周思月以前就觉得这丫头挺矮的，只是没想到这丫头这么矮，亲起来这么麻烦，抱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最后直接掉到她脖子酸，整个后背弯腰弯到僵硬，就这么会儿还没缓过劲儿来。她低头看了眼丁宪，小丫头正趴在她怀里平复心情。 喂， 周思月哼一声，又抬起头，声音从头顶传过来： 你到底多高？ 1.68米吧。 八？ 好吧，1.58米。 丁宪知道，周思月高中就1.85米了，大学也没问过，但看上去似乎比以前又高了些。 你呢？ 1.88米。 周思月自己都不太清楚，大一入学测的1.88米，不过这两年也没怎么长，差不离就这个数了。他靠在树上，懒懒地伸手揉了揉脖子。 我说呢，亲起来特别累。 说着，周思月又低头扫了眼丁宪光溜溜的腿。 1.58米就别穿裙子了，腿还没裙子长。 我就穿，过几天有个 cosplay 大赛，我还要穿上台呢。 哟，新鲜啊， cosplay 就是计算机动漫社的一个漫展活动，今年改革，邢学姐说准备弄点不一样的，让我们去 cosplay。 怎么了？邢学姐没跟你说吗？ 哼，我又不是你们社的，还有谁让你加这些乱七八糟的社团了？ 劳逸结合你不懂？ 这里的学生没有劳逸结合之说，他们恨不得一天能当成两天用，还劳逸结合呢。真正智商超群的学生并不多，能驱使他们走到现在甚至更远的路的。说到这儿，周思月揉揉他的脑袋， 是一种破釜沉舟的精神。 清华遍地是学神不说，但也确实你在这所学校里能感受到的是，他们身上有一种可怕的精神力量，就连骑车都是以100米冲刺的速度， 生怕少学了10秒钟。丁宪抱着他，忽然觉得浑身充满了热血。 我会努力的。 哼，谁要你努力了？努力是男人的事儿，你给我靠边站。 你养我吗？ 养呗。 我很贵哦。 丁宪趴在他身上，周思月忽然低头去咬他。 多贵啊？ 嗯，不知道，没算过。 周思月加大力度亲吻他。 那就别算了，反正多贵都养得起。 丁宪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值了。 年少轻狂，未来不惧，不信宿命。岁月说你们是未来的神，那就让世界跟着我们一起疯吧。 丁宪回到宿舍，一片漆黑与宁静。他低头看了眼时间， 也不晚呀，怎么今晚睡得都这么早啊？ 丁宪轻手轻脚洗漱完，他拿了手机上床，一闭上眼，全是小树林里两人缠绵的画面。才离开一会儿，又想他了。刚才那颗心呐，扑通扑通狂跳不停。孔沙迪又发来慰问短信： 约会结束啦。 嗯，根据我说的做了没？ 怕吵醒其他人，丁宪钻进被窝里遮住手机的光。他想了想，回道： 我觉得我被他吃死了。 没出息，那只能改方案二了。 你还有啥馊主意啊？千万别再说上床这种话了，他一听就知道是你说的。 知道就知道，他拔走了我闺蜜，还不允许我出点招虐虐他。 丁宪回了一串省略号。孔沙迪回短信的速度很快。 他吃你太死，以后受伤的一定是你。你要现在不反击，别说我没劝过你，以后有你吃亏的时候。 大姐，我们在谈恋爱又不是格斗，反击什么鬼啊？ 哦，谈恋爱啊？那他之前不联系你，非得等你考了清华去找他。你要考不上，你想过吗？ 你诚心给我找赌的吧，孔沙迪。 看吧，戳中痛处了对吧？都是女人，我还能不了解你吗？在爱情上，女人都是小心眼，你现在粉饰太平，粉饰得了多久啊？过了这个热恋期，什么矛盾都会出来。姐，这都是血和泪的教训。 那就请让我过完这个热恋期，神婆。 丁宪气呼呼地回完，把手机倒扣在枕边。孔沙迪真就没有再来烦他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